好，翻嚟第二节喎。 系 啊，头先咧好紧张咁听嗰个紧急消息啊。 系， 咁我哋就缓和翻少少啦吓。不过咧都系依然咧战云密布嘅。咁咧就依家讲咧就呢个嘅美国嘅两栖攻击舰啊。 系 啦，咁咧就喺呢个南海附近咧就游走啦。 系。 咁呢个呢系黄蜂号啊。 系最重要最重要有冇 F35B 先。 嗱我哋睇下啦。咁呢佢上面呢今次呢呢个黄蜂号两栖攻击舰啊 ,4 月5号咁几日前啦。咁呢就喺南海参加咗一个呢就个美国同菲律宾 ,2019 年叫做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好搞笑。 军仔都沟喎沟埋喎。 因为依家佢哋发觉呢原来菲律宾日本佢哋啱啱夹住嗰个就叫台湾。 啱啱岛链范围。 岛链范围以外。咁贴住中国㗎嘛。成、 啊、 个南海困住你嘛。咁所以菲律宾呢个好重要地方嚟。咁但係菲律宾呢就有几年停咗呢一啲嘅军事演习。 总统炸营㗎嘛。 啊杜特尔特㗎嘛。 係炸营。 但係而家呢个总统系咪就嚟完啦。 係呀、啊。 个任期佢好似我冇记错三年 唔到。咪到最尾都睇先份上㗎啫。边个俾多啲咪交边个啦。 小道消息江湖传闻。 係。 习近平应承杜特尔特俾钱佢。 係咩 俾钱佢戒毒。 係咩 起戒毒嘢。俾钱佢 develop 军事嘢。俾钱佢搞经济。听讲习近平之前删咗水喉。 係咩 突然间唔俾。咁、 哦、 呢到第二日就心諗原来你吹水㗎。 哦、 因为呢佢开头咪成日赞习近平嘅。 係啊。 跟住大陆呢又俾枪佢嘛。俾枪佢打游击队。 九廿五式啊。 你冇理啦人哋穷咩都攞啦。但其实斌仔做枪嘅劲㗎嘛。斌仔都成日改装枪㗎。 其实斌仔啲特种部队唔差 㗎。 虽然话啲装备差啲但是真係唔怕死㗎、啊、真係。 装备差就引出劲嘅人。 係啊真係有啲唔怕死㗎。 即 係我之前即係喺网上面都即係唔係喺个 Facebook 度 share 段片出去就真係佢自己啲打 ISIS 嗰啲特种部队呢真係攞个高炮夹住喺个心口度出去打啲。 唔用啊。 係啊唔流㗎。跟住仲用返传统喎我冇直升机。冇飞机唔緊。 揸地面部队。 大炮。 係。 总之你俾个位置我计距离大炮 炸 去。 炸一轮就上啦。 係啊即係。 空中支援 㗎。即係以前佢打越战咁样。search and destroy， 总之你找到位，俾个地点我，知道你喺边度，就开炮轰佢啦。 哇，其实个风险大好多啦。 系啊， 嗱，咁我哋讲翻啦，嗱，咁咧就呢个美国海两栖攻击舰啊，黄蜂号啊， 系 啦，黄蜂级嘅黄蜂号啊，首舰， 系， 咁咧就满载 F35B 嘅， 哇，满载啊， 满载系啦，咁咧就出击， 好似十架我见到好似， 如果满载系面咧睇到就十架啦， 即系几乎拥有嘅应该， 几乎有机会有噶，咁但系可能摆直升机噶， 系啊。 系啦，咁咧就佢哋咧菲律宾咧个叫做 ABS CBN 嘅新闻网啊，其实咧就算 The Drive 咧，同埋 Business Insider 咧都有讲嘅，咁咧就其实黄岩岛咧，大家知黄岩岛最弊嘅地方就系中国 claim 咗主权，所以理论上黄岩岛而家咧就系菲律宾物近，就系、是、总之大陆咧就会派啲军舰成日围住你噶，啲零二 C、零二 D 成喺附近，零五四 A 有机会都喺度，咁咧就围住入唔到去嘅。 系 咁咧，之前咧连咧啲人捕鱼咧都系得中国渔民可以入去。 哇，林木！ 但系依家因为同杜特尔特 friend 咗嘛， 系 可以俾菲律宾渔民都捉都得。 哦， 所以咧杜特尔特就唔同你嘈。 Okay, 因为老实讲打唔够你打啊实。 系， 但系如果你依家俾我咪算咯。咁但系之前系咪话同习近平讲习近平山水喉嘛？江湖传闻啊。 江湖传闻。 因为呢啲冇人知嘅。江湖传闻，我收到风咩？所以咧就依家杜特尔特，你冇发觉佢开始同中国冇 friend 啦？ 系。 开始同美国 friend 翻啦。 系。 开始有啲演习啦。 系。 就系咁嚟啦。咁、哦、可能美国又俾钱佢啦，少少。 系。 咁咧就见到咧，全部都满载南载机嘅航母咧，嗰啲渔民我觉得冇问题啦。你仲好心谂，唉，终于嚟啦，美帝终于嚟解放我。 哎呀，你翻嚟啦，美国佬！ 翻嚟啦 ，return， 终于翻嚟啦， 系啦， 你救我哋，因为上面嗰啲军舰写到亚支亚洲啊，廿万廿冇， 我啲旅游业可以翻身， 系啊，真系，所以咧可能系呢个位啊，即系佢哋会开心翻少少。咁咧讲翻咧就呢个黄蜂号啊，咁咧就其实咧三月尾咧都喺南海附近咧，其实都准备定热身嘅呢个联合军事演习。大家觉得最唔寻常咧就是、上面有十架 F35B 啊， 系， 咁大家就明如果有 F35B， 佢哋会玩咩演习咧？会炸你个岛咯， 系啊， 例如你黄岩岛嗱，佢哋咧黄岩岛就冇嘢炸嘅，但系如果黄岩岛咧，中国坚持上面填海咧，填海之后就好似你见嗰啲岛礁全部摆晒咩啊，防空雷达啦，防飞弹啦， 机场、 战机啦、机库啦、大型轰炸机啦，整个三千米跑道啦，嗱呢啲全部咧都系， 话三千米填到成个九龙半岛咁大。 金我谂冇嘅，起码好似旺角咁大咯。 咁我想讲，尖旺起码都系话都，唉， 系啊，起码都大尖旺角咁大啊。所以咧，我想讲咧，佢依家咁样填法咧，其实系会令到美国觉得好惊，因为咧，你谂下黄岩岛同菲律宾咧，佢哋系100公里都冇嘅，好近嘅，你飞过嚟咧一阵到噶啦。 哇！即系企喺座山都冇， 5分钟可以飞到马尼拉噶啦，随时，即系近到咁噶，即系可能冇5分钟嘅夸张得滞，可能 10零分钟 就到马尼拉噶啦。咁你空袭人哋首都好危险噶嘛？ 直逼心脏啊！ 系啊，直插心脏噶。 仲要菲律宾冇乜防空能力， 系冇啊！即系佢哋，我啲空军我都唔知佢炸乜嘢。咁咧，所以咧， 即系睇人睇惯啲，几十年嚟啲飞机都系美国佬嘅啫，冇谂过系自己人揸喎。 系啊，所以依家咧个问题咧，商业联盟都讲，就话美军咧依家喺黄岩岛前面咧训练，其实就系同菲律宾讲啦，细佬放心， 我 大佬后面睇你嘅， 我翻嚟啦。 嗱，你唔好成日以为咧，我咧冇嘢嚟，我今次咧就唔系派航母舰嚟，我派架黄蜂号嚟， 都系差唔多 嘅。嗱，就见证咗咧，我哋上个礼拜咪同大家讲咧，就轻型航母同埋重型航母啊。依家我哋又派架轻型航母嚟保护你，嗱，十架够噶啦。你大陆嚟咩就死咩噶啦，嚟签十一就死签十一， 我死 签十啊嚟唔到嘅太短。 我成日都讲啦，你哋唔系讲赢定输啦，系讲你死几多次， 死几多次啊嘛。嗱，如果理论上大陆依家要对呢班 F35咧，出边界咧就出苏35。 系 苏35大战 F35， 边飞得咁远啊？ 苏35飞得远噶， 系咩？ 如果苏35可以挤喺广东，即系海南岛，嗱而家摆湛江啊。如果你将苏35部署喺海南岛飞过嚟咧，勉勉强强可以同你打几分钟嘅。 哦， 勉强几分钟，多都冇。但系你知现代空战都系几分钟嘅啫，成日都勉强咁。 咪做咩其他岛可以摆飞机啊？ 其实好多岛摆得，但系问题你敢唔敢摆？ 哦， 因为随时俾冇个炸过。 苏35， 唔敢摆落去，佢摆啲废机落去。 千十一啦， 系啦，哎呀，真系压力真系好升。你一定摆啲唔叻嘅机，即系摆咩咧？你连摆苏30都冇摆啊？因为随时俾人炸噶嘛，摆啲可以做炮飞啲机，咁我觉得摆1011A 啊，尤其是 A 嗰啲 就 OK 嘅 ，B 都费事， 即系流即系流水嗰啲啊， 即系摆明就系咩咧？我架机摆嘅咋，摆嘅咋，即系等你附近啲国家，马来西亚、印尼都过嚟， 咁算啦，我机噶，我船吊过去算啦，攞副引擎出嚟紧要啲， 咁啊唔得，咁你咪揸模型， 喂1011A 可能用 AL31 噶， 咁嗰都要飞下噶嘛，我有谂过嘅，摆1007A 都得噶，飞炮啊，即系嗰架战军机啊，但系好落后，好落后噶， 嗰架 好落后。 哦，战军嗰个咩？ 佢应该复制咪计21嗰类嗰啲嘢， 19日 系啊，即系嗰类嘢噶。咁有人话咧，呢个咧个战略三角个问题，因为咧南海而家咧，大家明就 系、 是西沙群岛、黄岩岛同埋南沙群岛，其实一个三角形嚟嘅。咁咧，依家咧大陆就想控制咗嗱，西沙群岛不都系大陆控制嘅。 系 南海诸岛依家都叫做控制咗，依家咧就揸黄岩岛。如果形成咗呢个三角咧，其实咧首先对菲律宾最危险，第二个就到马来西亚。文莱嗰啲地方，但你话对越南都有嘅，但越南不嬲西沙嗰边咧都会同佢冲突噶啦。咁但你如果呢个三角形形成咗之后咧，咁系嘅部署咗啲防飞弹咧，就会对所有嘅驱逐舰、美军嘅驱逐舰都会有问题噶嘛。如果你装到反舰啲仲死，如果你装到嗰啲咩长剑十啊、东风十啊嗰啲咧。你系令到美国咧会得好惊嘅，咁所以咧理论上你话美国咧一定要咧不停过嚟嘅， 系咯，即系由呢个打越战至今啊，唔好话越战，二战大战到越战至今呢度都系我睇啊，无啦啦你叉只脚埋嚟， 系啊，仲要系极速 啊，呢度只系我啲轰炸机起飞嘅啫，唔会有你啲轰炸机起飞噶， 你永远就见到 B-52 喺度飞嘅啫嘛，点解突然间有架 H-6 喺度？ 嗱，因为咧嗱，好硬。以前讲翻历史啦，小历史嘅就系越战嘅时候咧，有边两个受益国家最大嘅咧？一个泰国，一个就 系 菲律宾。 菲律宾 啱啱两个夹住嚟揸， 系即系啲空军不停可以 系啦，即系两边基地就摆晒喺泰国同埋喺菲律宾噶啦，就 尤其是菲律宾空军基地多嘛，有个海军基地，跟住咧泰国就一百陆军，泰国最开心的地方就 系 咧，因为佢陆军唔够砌嘅，但系有美式装备咧就争好远。 系 后来连沟埋大陆啊嘛，就大陆话喂你越南就 系 我最憎黑我憎噶啦，我依家就帮你砌佢咁样，所以泰国系好醒嘅不嬲都，即系由呢个殖民地时代一路唔买嘢。 泰国系冇殖民过噶， 冇噶，所以你见到你冇发觉你去泰国系食唔到法国嘢啦，食唔到英国嘢啦。 泰国佬好醒嘅，英国佬埋嚟咧，我话亲法国佬， 系 法国咧你话埋嚟咧，我话亲英国佬，咁啊两边制衡嘅， 两边舐 两边 就系啦，咁所以咧就到依家都仲可以多边舐嘅， 好啦，咁另外咧，我哋讲嘅消息咧，就讲呢个嘅土耳其系咪嚟紧咧，就可能冇得入 F 三十啦嘛。 系。 咁于是咧，美国嗰边咧就有人话一个海军中将啦吓，咁咧就接受一个访问啦，咁喺个美国国会度有讲嘅，就话咧其实如果你依家将土耳其咧掹走咗， 系， 即系咧佢本身美国董事局入面未其中一个就系土耳其嚟噶嘛， 搣旗， 啊你搣走佢，搣走佢， 搣飞， 搣咗个柴之后，个问题就咩咧？就系 F 三十五咧个速度咧，量产速度会慢。咁大家都要问点解啦？个原因就 系 因为咧。Defense World 讲嘅，依家 F 三十五成个生产计划里面，因为有十个国家嘛，每个国家都要做啲嘢嘅，就 系 咩咧？每个国家都贡献一啲嘅零件， 系 咁占成个计划咧，每个大概占5-7%， 系 好啦。咁咧，依家咧，你土耳其点算咧？嗱，土耳其咧就负责啲咩嘅咧？土耳其咧负责起落架， 系 嗰、那个 display mon， 即系你见到嗰啲嗰个 mon， 你睇个 mon， 系 同埋咧发动机入面一啲零件， 系 唉，你最弊咧就系、是、你三样嘢都唔系多。但系三样都一定要有， 系 咁你话三样系咪难做？唔难做，但系问题系咩咧？因为你已经攞订单啊嘛， 系 咁你系咪攞订单？你而家要起货俾人噶嘛？但系你中途起你飞脚，喂喂，唔好意思，你唔俾件我砌唔到，咁于是咧佢就做唔到啦。咁一做唔到咧，就变咗个供应链咧就会有压力咯。咁一变咗咧，嗱你话要揾第二个做难嘛咧？我觉得美国一定揾到嘅，但系你唔系一时三刻揾到噶嘛？咁我搞你3个月至半年咧， 系 咁你冇几多单咧？咁你可能就做少咗，起码都做少廿架啦。 我哋唔好做咗脚住咯。 我哋冇起落架，你介唔介意架机债飞？我都起都起唔到喎。咁所以，所以依家咧问题 住冇脚个雀仔先。 所以依家咧个问题系咩咧？就系、是、个 Lockheed Martin 啊，依家应该要再招标啦。 系， 即系你个 part 咧要再招标嘅。 系， 咁所以相当麻烦嘅。咁咧，依家咧，有3000个供应商咧，系帮 F 三十五提供零件噶嘛。 系， 咁啊，土耳其嗰边咧都，即系你当土耳其可能都有，即系最少都有10-20个供应商啦。 系， 冇咗嘅话咧，佢话大概咧喺45-90日内，即系讲紧2-3个月内啦，就会冇咗3条生产线。 系， 咁冇咗3条生产线都影响大。 咁有人失业咯。 因为你1条生产线可以做一个月做1架嘛，咁你3条生产线起码做30几架啦，咁你有时快起上嚟可以做40几架，咁你变咗冇咗咁多架咧，咁点算咧？咁究竟边个国家最难？ 睇下美国有冇存货先，我要 美国啊， 系啊， 我谂咧又系美军就一定唔影响嘅，美军个更新速度一定系正常嘅，咁咧就其他国家冇啦， 哦， 咁啊谂下其他国家边啲冇咧，冇咁 friend 嗰啲咯， 系 啦，咁但系。其实攞得都 friend 噶啦，咁所以咧就冇乜 friend 嗰啲就，嗱有啲人话唔紧要，咪就 系 土耳其嗰啲冇咯，你自治佢都要唔少噶，我印象中要40架噶，咁冇噶啦，你40架 cut 翻差唔多啫条数，所以有人话其实冇所谓，计翻条数 好快又补充到嘅， 系啦，所以唔好咁惊咁讲。嗱最后一单要讲咧系搞笑嘅一单嘢，就是、因为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 话墨鱼啊， 系啊墨鱼好啊， 呢个叫墨鱼啊， 呢个叫墨鱼航空母舰啊，库兹涅佐夫啊，咁依家呢架嘢咧，就因为喷烟啦， 鸡辣啊，辣中嘅辣啊，真系。 系啊，其实个原因系因为嗰个蒸汽锅炉啊， 个炉挂咗， 应该系挂地嘅、 啊， 所以你见咧个燃烧唔完整 啊， 所以咪成日喷烟啦， 系 嘛。嗱 ，Defense Blog 讲嘅就话佢哋个国防部同埋工业部门咧，仍然冇办法揾到一个浮动船。我记唔记得我哋讲过啊？ 系 个浮动船系咪俾嗰嚿嘢咧？龙门吊咧？ 唔系龙门吊，撞爆咗。都未有龙门吊，我个纯粹普通吊臂嚟嘅咋？ 个吊臂嚟嘅咋？ 系啊， 唔系龙门吊，咁好轻嘅啫。 系啊，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可能佢吊太重嘅嘢咧，本身 吊尾， 本身可能啲 系。 即系唔系太保养唔系几好咧， 系 即系就冧咗啦。 Made in China 打横就瞓咗落条跑道度啦。 系 Made in China 噶嘛 ，suppose 都系。咁咧，所以咧就令到佢依家问题系咩咧？就揾唔到个合适嘅浮动船我嘛。 系 咁，大家明白咧？俄罗斯嘅困局就系佢好多船路喺乌克兰嗰边嘅。 系 咁，你依家咧就算收复咗乌东咧，都收复唔到嗰啲船厂嘛。 唔紧要啦， 你都做唔到， 你都入唔翻去黑海，冇分别嘅其实。 所以依家个问题系咩咧？做唔到啲船啊。 系 咁，你话咧佢依家做。潜艇是做到的，因为潜艇就另外啲军港做唔到，但系做啲水面舰咧，佢哋好麻烦。 系 而家连浮动船澳都冇咧，咁大家就话系咪需要退役？咁咧就大家知库兹涅佐夫咧就大概6万吨到啦，咁啊同呢个嘅辽宁号差唔多嘅。咁咧就 姊妹舰啊， 姊妹舰，佢咧就要有个浮动船澳，因为佢本身唔系细啊， 系个冇讲个冇讲冇 冇错啦，莫斯科啦，当 冇错， 但莫斯科会内陆讲， 但系内陆唔得， 圣彼得堡咯，圣彼得堡啦， 即系 Grand 好似入未必入到波利斯喎。 系啊， 入唔到波罗的海喎， 咁惨啊， 咁惨、啊，你敢唔敢入啊？ 咁啊系， 你丹麦同埋呢个 英国仲后面抄你， 系啊，挪威同埋瑞典夹住波罗的海，你敢唔敢入啊？ 咁啊麻烦，咁所以咧，俄罗斯海军咧，佢本身有个 PD 五十啊，浮动船好嘛，但系之前系咪坏咗啊？ 系啊， 即系整坏咗啦， 沉即系入水，然之后咧就打侧咗，跟住就嗰支吊臂就冧咗落去个跑道度。 系咁，所以咧依家就好鬼麻烦。 系 咁咧就依家 suppose 个预算，因为都唔得，其实本身咧就算整个蒸汽涡轮都唔够钱啊嘛。 第一要钱啦，第二咧就要劏船啊。 系啊， 咁你要好大个船号咧，你先可以做到呢个咁大嘅工程啊。 同埋有个问题啊，劏完个船咧，其实个洗费同做嗰一架副资料作货一样嘅。 问题你系冇。 但系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嗱，你而家嗱两难啦，嗱我俾 Alex 你拣好，嗱你有普京啊，我俾你拣。第一个 option 我系海军，我 propose 啊，普京啊，第一个 option， 将呢架船拆过再做，好啦，个费用就 系 咁多。 系， 而第二个就系做个价，费用一样。司令我哋应该点做啊？ 但问题就是、我冇船佬做个价， 系 亦都冇船佬去整， 系所以第三个 option 不如算啦，我哋算啦。第四个 option 问大陆买。因为大陆话，习大帝话，既然大家咁 friend， 我打个九五折俾你啊。 但结果整个价咧，不如做零零一 B 我俾你好过。 唔系，佢话我辽宁号咧够啦，我卖翻俾你。你一定识用噶，因为同你换资料做杯差唔多嘅啫。 我好心我磨过嚟靓。 我仲有啊，我啲降水帮你咧啲嘢搞翻靓噶啦。 磨咗啦，系啊。 嗱，你只要延寿。你延寿嗱，我哋唔好意思，我哋技术做唔到，你得啊嘛，嗱，你延寿啊， 系啊， 用翻我嘅辽宁， 唔系，系你俾技术，我帮你延寿，俾翻你， 嗱，咁你继续变翻做雅良隔河， 系啊， 咁继续用咯， 系啊， 系咪？咁呢个雕词都 OK 啊， 哇，唔好意思，个牌抌咗，自己再做好啲。真系惨啊！真系， 好啦，咁希望呢个富之猎索夫可以重现人间啦。 系啊， 我哋一直到呢度。